甚至即係同大家見面啊！今日咧就真係好多嘉賓啦啊！咁喺我隔離，大家即係一路都好留意你嘅動態，好多人睇你節目啊！恩貴教授啦，咁另一位咧就好耐都冇上嚟啦。咁其實咧就約咗好多次嘅，咁但係咧就你有冇忙啊？唔知啊？ 忙啊！呢排忙到飛起， 忙到飛起嘛嚇！咁我陣間會解釋下點解咁忙啊！咁另外就係我同阿幾度啦，係嘛？咁今日呢個題目咧就比較係點講咧？臨時諗出嚟嘅，臨時諗出嚟唔係兩位嘉賓冇準備，因為佢哋好多嘢講，而係話咧，即係我哋要睇下兩個嘉賓一撞埋嘅時候咧，有啲咩嘅 chemistry 出嚟啊！啊，因為教授又準備咗佢嘅話題，咁MC人有佢自己最近一啲即係經驗啦，咁所以。之前就冇夾過嘅，但係睇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啊 ？OK， 相結合璧 係相結合璧。咁第一想問 MC 人啊，近排做緊咩啊？ 啱啱就做完自己個畫展啦，咁啊嘗試喺香港，其實好少喺香港自己做翻畫展嘅。咁啊，同時就請啲現場嘅睇畫嘅人就感受一下現場個音樂添咯。咁啊，所以就有視覺同聽覺嘅一啲經驗咯，咁啊都做咗有幾百個人現場嚟聽咯，咁啊差唔多都有九成幾，差唔多全部人都有，都話有啲特別嘅經驗咯，未經驗過，好好玩，咁樣就咁就開啟咗我又開咗扇門啦，咁跟住就遇到一啲又有啲朋友介紹啲 case， 又話遇到好多聲音治療啊，咁啊跟住又夾翻以前睇過啲書啊，現場聽過啊，或者間接地。遇到一些聲音啊，或者振頻治療的嘅嘢咯，跟住夾翻自己啲音樂，咁又有啲新嘅啟發。 唔知啊，之前有冇聽過教授啲節目啊？ 有啊，追曬嘅，睇曬好多啟發啊，真係。 我都唔識嘢嘅啫，我啲 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你好似係舊年喺洛杉磯開畫展啊嘛？ 係啊，舊年又係。去年又是做過現場實驗，就是又是呢個視覺和聽覺的混淆的實驗，就俾啲畫人哋睇，但係個畫嘅現場的打燈和打光咧，就是等到大家係睇唔到啲畫嘅，就係睇到啲顏色的信號點，咁跟住就話俾即係盡量俾大家睇到，就我哋睇到嘅光同顏色都係信號嚟嘅，跟住做一個干擾信號嘅實驗，咁啊開始大家得抽離咗少少視覺藝術嗰邊，跟住就再俾啲聲音就啲現場觀眾聽，咁又佢又覺得嗰啲又唔係聲音嚟嘅，係有啲音波或者振頻直接進入個腦袋，咁啊有啲仲瞓著咗覺。咁我就會盡量其實用 relax 啲嘅方法就 setting， 就係俾個豆袋或者俾個凳佢挨住，直情叫佢哋你放鬆，乜都唔好諗咁樣之後，差唔多係大部分人都話其實冇得諗嘢啊。個聲音或者嗰個佢有個振頻嘅大聲到佢都冇得諗嘢，瞓曬覺啊，或者瞓唔到嘅就瞓咯，瞓到嘅或者即時有啲發夢啊，有啲又誇張到話見到自己喺外太空飛翻入嚟，穿過大氣層，乜都有，好好笑嘅，係乜都有嘅。咁但係個個都係覺得係一啲新嘅經驗，就未試過話音樂原來可以進入個身體而唔係一個聽覺經驗咁簡單。 咁我都補充翻一啲有趣嘅資料啊。咁如果最近咧，各位朋友有睇嗰度啊？哥斯拉二啊，咁啊都好有趣喎，因為佢今次咧，佢主要咧都係講咧，即係同怪獸嘅哥斯拉嘅溝通，就係要用聲音，用嗰啲音頻。咁啊，其實呢個咧喺嗰個哥斯拉系列咧，都一直去咗好多集都有提呢樣嘢。咁但係今次最特別咧，就係佢又加埋阿摩斯拉。咁摩斯拉咧就同阿哥斯拉咧，然後有溝通嘅。咁啲溝通咧就令到即係嗰個戲嘅劇中人咧，都有啲人咧就好衰咁啊，話啊佢兩個係咪打龍通搞嘢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去睇嗰時候，我覺得有趣咧，就係第一咧，就摩斯拉嗰啲咧，即係佢跟翻原本嗰個系列咧，就佢嗰啲聲咧就有埋歌嘅，有埋 melody 嘅 harmony 嘅。咁哥斯拉就唔係嘅，哥斯拉咧就好原始嘅一個好似野獸啊加埋風聲嘅嗰種叫法嚟嘅。 咁但係我覺得佢有樣嘢咧就好得意啊！今次咧，如果大家細心去睇咧，如果你有一啲叫做係嗰啲叫做係黃極經世，啱啱我哋之前有提過嗰個鐵板神數咧，天星地陰啊，即係天干嘅十個天星同埋地嘅嗰個叫十二嘅地支嘅嗰啲陰咧，天星地陰咧嗰樣嘢咧，原來佢咧就玩咧阿摩斯拉咧，就係嗰啲係天星嚟嘅，即係咁嗰只。咁而阿哥斯拉咧，佢即係地陰嚟嘅。咁我覺得咧，依啲將一啲咁嘅咁深奧嘅一啲古代嘅知識咧，放咗落嗰個電影嘅戲劇裏面嗰度咧，咁啊，因為幾好嘅一種嘗試嚟嘅，咁啊，依個都可以即係啱啱藉著呢個禮拜嘅主題嗰時，咁我提翻下。係 啊，咁啊講下聲啦。咁啊 ，MC 人嗱，你又喺 LA 又搞過啦，喺香港又搞過啦，啲鬼佬同埋啲唐人其實對呢樣有冇唔同反應嘅？ 哇，好大反應！即係譬如我喺外國地方，咁佢聽完之後就話：啊，不如我介紹你去揾間錄音室，就啊邊個做啲實驗音樂嘅，你又去試下啦。咁啊一個搭一個，我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就做錄音又好，現場實驗都好啦。咁啊初就譬如用緊而家嘅錄音技術咧，就大家睇住個電腦個熒光咧，就見到係啲音波嘅。到開始錄音嘅時候，佢哋開始從一個個我哋見到個三分係見到啲係 perfect 嘅。音波在跳緊舞，咁有啲人就都幾好笑啊！佢哋就走上去掛住睇咯，唔記得咗錄音咯。啊，點解咁嘅？係咪即係又諗緊佢哋啲機好靚噶嘛？唔係咁噶嘛。跟住就開始再研究翻究竟點解？就譬如我哋啲大部分處理聲音嘅機器嘅發明咧，我哋就會發明一個叫 filter 去處理一啲 過濾器， 係啦，過濾去處理啲環境裏邊恆常嘅聲音 干擾或者話 係啦 noise 或者你可以講 noise 啦，我哋就會處理 noise 嘅。咁但係當個演奏者本身係做 noise 嘅時候咧，結果嗰啲機器就會出現啲即係意想不到或者意想之中想要唔要嘅嗰啲嘢咯。係啊，跟住就試過錄音嘅時候有咁啦，咁啊再揾啲敏感啲嘅錄音室咧。就結果佢哋淨係睇住啲機器上面啲燈掣嘅跳動咧，同我唱嗰個頻率係一模一樣。誒，啲機器跟你跳舞啊，已經即係有一種嘢係有個頻率係可以全部嘢帶動曬嘅。 係就係夾埋咗。係啦，你譬如你叫到某音出嚟咧，可以即係啲玻璃又震啊。 係，如果可以放大 嗰個 vibration 嚟噶嘛。咁以前佢其實講過，我哋講個地方就喺加州嚟嘅，係用全木做噶嘛。 係啦，係一個圓形嘅建築物。就全 嗰個沙漠區嗰度， 沙漠區 咯。佢個藍圖好簡單，就跟翻呢個梵蒂岡個拱門，同埋美國國會山上面嗰個拱嗰個藍圖，就照喺沙漠度起一個，就全部用木，一口釘都冇。咁喺一啲咁樣嘅濕度、温度計算下，佢會就冇人知點用嘅初。咁跟住啲人去搞啲嗡嗡，因為發覺佢裏面特別靚聲，咁啊當咗係一個做音響嘅地方都得。 係啊，咁嗰個地方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建築物咧？就因為即係有個人咧，就嗰度見到 UFO， 見到外星人。咁跟住咧，佢就即係成班人走去聽佢講嘢，咁嗰度喺度搞咩？咁啊，教授先，你聽完咧，啱先講啊，即係譬如話，我哋有某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嗰個腦咧係唔諗嘢。咁係咪呢個你講嘅無為嗰個境嗰、那個狀態？ 係啦，嗰、那個虛啊嘛。道家講個虛啦，咁後屘就炒咗個佛出家出嚟，就叫做個空，咁至於話空空虛虛，咁呢啲都係嗰、那個。如果你講個腦電波咧，而家可以同講係嗰個 alpha 同埋嗰個 theta，即係啱啱響嗰兩個腦電波轉，所以我哋啲自發功啊，全部都係 一邊。即係一個 alpha 一個 theta， 但係呢個全清醒，全清醒就 beta 啦，全昏迷，譬如瞓覺啦，你係叫 delta 啦。咁樣一全呢個音同個陽啦，咁你全清醒、半清醒，啊呢個就 alpha 啦，呢個就全昏迷，呢個有陰陽就係啊 theta。咁啱啱好啦，四個夾埋中間，所以佢呢個啱啱個 transitional period， 所以可以用個腦電波去 咁可能 MC 人講我都做到一個即係某個程度，即係將呢個腦電波 switch 呢個咁嘅功能啦。 我諗做更加犀利啲添嘅，因為都試過咧，即係譬如佢用嘅嗰啲聲音，有時你用聲音咧嚟去種嗰時咧，就或者錄到，但係有時你用嗰啲去整嗰陣咧。是有些聲音是錄不到的，因為它那個頻率呢太過 不過咪的，有些人我們因為以前我們在試過我們那些做的那些重撥是不過咪的，我們聽到 現場就聽到的， 現場聽到，但是出了那個錄音之後就做不到的， 這個聽到其實 個意思是無聲之聲我們感受到的但是那個未必是音頻的已經是低過音頻的聲波 某一種的震動啦想想先講完他做什麼教授你近來做什麼你不見了你整個月了 他有抱樹 沒有就忙了都是忙了最近跟Hong Kong MA 大專因為香即係好多時間咧，我哋呢個門學問嘅內丹道咧，就即係比較係要比較成熟啲嘅人去學習啦。因為始終就講個醫，咁但係好多時間咧，即係我哋後生好多人後生嗰時咧就冇諗住讀大學啊嘛。咁咪變咗佢就錯失咗入大學、那個、 成人教育 係啦。咁而家我哋咧就同 MA 講啊，啱啱傾緊，應該九月份、十月份咧就可以開得到一個 professional dip， 嗰個就係 PD。咁佢變咗就因為啲成年人咧，佢冇嗰個 qualification 入大學啊嘛，跟住 GCSE 啊，係咪英美國叫 TOEFL 係嘛？ 好多隻嘅，佢有 SAT， 仲有而家仲好多隻，即係唔多啦。總之你要考過試， 解決到嗰啲咪咩啦？ 係啦係啦，咁啊啲成年人嗰陣時冇啊嘛，咁變咗而家咧就俾個機會佢哋咧，即係如果能夠讀完兩年嗰個 professional dip 咧，就可以俾一個門檻佢再入去個本科生個 first degree。係咁咯，呢排咪搞啲咁嘅嘢。 呢個 Hong Kong 咩？應該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啊。 係咯，係咯。 我係教書 嘅，係嘛？係啊。咁我諗你幫下手喎，咁你幫下手啦。 我喺度教，係咯。我覺得我又唔係教呢啲嘢，我教你。 當然啦，好多噶。 我懷疑係唔單止係叫成人啊，有可能好多道長啊，想攞翻嗰個文憑啊嘛。 唔係呢個好事，呢個好事啦。即係呢啲我哋就當然我哋由科學化去睇啦。好似阿陳老師喺講嗰啲，即係全部其實就係科學嚟啫，同埋嗰啲 vibration 呢嗰啲 frequency 就係啲聲波啫。咁啊，呢個係其實就大自然宇宙規律其中一部分，去刺激到我哋開到個 pineal， 因為你哋聽咁啊收音，咁啊聽到你話呢個後面咪嗰個 pineal 咯，有陣時叫肉弓，咁所以你話個個好似瞓覺，就因為嗰個 pineal 就主要放個單就係嗰個 melatonin， 嗰個單就係專係瞓覺嘅，就係個褪黑激素，所以大部分人咧一開咗咧，之所以開竅啦，平時叫開竅咯，咁咪要瞓覺啦。咁當你入到嗰個虛嗰度裡面咧，好多 hallucination， 因為佢個波頻轉嚟轉嚟轉轉嚟咯。咁所以好多時間就舊陣時，古代唔知啊嘛。咁啊變咗好多時間就俾大家好多人就誤解咗，係變咗迷信同宗教。 見神見仙，見神 見好多嘢嘅，見到 嘅。係啦係啦，咁呢啲冇問題，呢啲即係個個人嘅大家大腦嘅問題。但係我哋而家咧就希望將一個科學化去。大家能唔能夠將個變根本就係放緊單，即係根本就自己自發治療， 都係自發功， 都係自己醫自己咯。所以我哋將佢提升咧，但係要控制住啦。如果你唔控制咧，就出事。係咁。 咁啊，教授，你講到頭先呢啲咁嘅 course 啦，其實你自己咧就未來你想計劃呢啲咁嘅課程咧，達到一個咩嘅目標咧？ 但我25年咧，我做呢、這個。呢個 research 咧，25年做呢個研究咧，就希望咧，就因為咧咩叫內丹道？嗰陣時我都唔識嘅，就一做就做到。 係 你睇翻我舊陣時嗰啲嘢，根本 佢又係㗎，佢又係。 我當玩音樂嘅啫。 係咯，即係好似你，我好似你咁啦，即係 佢打功夫啲一指落去爆標嘅， 又唔知咩事啊嘛。但係我唔知我要學習咯，對唔對啊？咁我要學習，咁所以以為之所謂咩特異功能啊，咁但係你。始終要找老師咯，所以我周圍都去啦，去出少林寺都去好耐啦，係嘛？咁自己都係嗰陣時都皈依過，跟住又道教裏面又執埋名，攞埋個道號，咁即係響，但係響呢邊我攞唔到我需求嘅知識，咁所以我退咗出嚟啦。反而響翻科學裏面，同埋反而響古時，我哋中國古時啲古典咧，因為我翻去讀翻個 PhD 嗰陣時，7年咧專係睇嗰啲古典。啊，譬如話《陰符經》啊，《道德經》啊，好多呢啲咧，全部都寫曬落嚟，我哋老祖宗全部寫曬落嚟。咁又可能我自己因為有少少臨床啦，咁25年臨床，咁可以將兩個 好似 接不通，咁樣去引證咯。 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咧，佢可以同呢個現代嘅解剖學。 係啊， 同埋即係精神科，佢哋可以聯繫上嚟 嘅。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就呢人體科，咁我而家我又希望就用一個人體科，你明白嘛？咁大家可以接受得到。如果唔係，你分啲門派咧，唉，又嘈嘈咗幾千年啦，唔好嘈啦。大家都好 到而家近排都嘈緊，近排都嘈緊嘅。咁好似不過嗰啲我哋唔講啦。嗱， 係啦， 即係頭先阿教授你提到話，即係特異功能咁樣啦。以你嘅認識，你有冇親自接觸過類似嘅人咧？ 嗱，老實講就有，因為我都跑咗喺中國大陸跑咗好耐啦，係嘛？我一路去跑，因為我自己都要追求一個智慧，我想去學嘢啊嘛。因為做咗啲嘢，咁你同我講，如果你即係照咁講，你特異功能啊，即係到嗰度非常到，即係非尋常、非尋常嘅一個某種事情。咁嗱，我擺下手出嚟，咁25年啦，咁你睇到啲人好似生魚咁跳。都唔係個個人做得到啊嘛，係嘛？咁我唔夠諗啊，呢啲係特異功能啊，咁所以我唔懂啊嘛，所以我咪去求知咯，所以周圍去拜訪啦、啊，咁、所以都見到有好多老師，即係中國14億人，0.01% 啲人係有呢啲咁嘅功能啊，咁講啊，非尋常嘅功能啦、啊、已經好多人啦，係嘛？但問題喺我哋方面咧，就我一路都同呢啲老師有聯絡。但係好多人咧就唔敢出嚟啊！ 梗係啦，佢當我 X-Men 咁啊，大佬啊， 收到噶嘛？邊個 特別處理聲音？係 啊，係啊！ 而且我相信係真係喺不同嘅國家咧，佢哋係 recruit 咗啲人嘅。 係啊， 咁但係 recruit 個下場就唔係太好，我相信。 係啊，咁而家你好似美國拍嘅 X-Men 嗰啲 institute 係有噶。哦、西方國家是有的、但是這些全部即變成是政府方面、在我們方面我們只不過有一個教育的情況去看、不是這樣的、那 些是做軍事用途的 所以他那時候 Russian 那些蘇聯都 有的 全部用 frequency 說想 去影響那些政客嘛 就影響到阿楊 不是他有一個很出名的就香港都即係有啲人識佢嘅，就 Yuri Gagarin 咧，就係以色列嗰個，咁佢就可以咬攣匙羹嘅。 嚟過香港表演嘅， 嚟香港表演上過歡樂今宵嘅。 今宵啊！ 因為阿次官即係見過佢呢個人嘅。 反正我哋細個聽過有一次係以前喺紅館有係咪有個叫嚴新大師嘅？嗰啲係咩嚟？嗰啲 係嚴新老師咧，嗰陣時又因為嗰係八幾年嗰陣時咧，就中國都好窮啊嘛，啱啱全部啊。啱啱搞轉翻，咁啊變咗就冇醫藥，食都冇得食，你邊度住又冇得住，全部爛到打到爛曬啦，係嘛？咁你變咗咧就中央政府就要求嗰啲有特別功能啲老師出嚟啦。咁所以其實阿嚴生老師咧就好多人都做到，即係好似你自己都做到噶。佢點解咁勁咧？即係我睇過曬佢嗰啲 documentary 咧，我就做研究咧，好簡單啊，我都得噶。嗱，好似個聲啫嘛，嗱咁即係無形中咧嗰個音樂咧係個頻率啊嘛，我哋叫做氣啊嘛，係個氣有一個好大一個名稱啦，或者能量啊嘛，其實你咪 frequency 啦。咁你譬如學你話頭咁嗱，佢對住呢個麥講，對住個麥講，呢個麥收到，譬如話收到嚴生老師個聲音啦。咁啊，譬如話一咁計啦，即係平時人就零啊，咁啊嚴老師佢哋咧可能係即係比較高啲，或者一或者二啦嚇。好啦，或者講二先。咁但係當佢收咗之後咧，佢因為全部都係 electromagnetic field 嚟啫嘛，啲電磁場嚟噶嘛。咁你入到去嗰裡面嗰啲 amplify 喎，你嗰啲 amplify 將佢擴大啊嘛。係，佢擴大咗就喺咁多個喇叭度，嘣係咁打落去喎。咁冚唪唥成個金鐘罩咁，咁裏面啲人冇嘢，我哋接收啫嘛。一入，我咪個個入自白宮咯。所以全部 你 嗰 陣時喺香港表演過噶嘛？ 加埋個 PA， 係啊， 你 咪最多由 二加成到十都二十啊嘛。所以你哋同你一樣，一模一樣。 即係我哋平時試聲演唱會試聲，叫我哋唔好玩麥就 係咯。 佢做一個因由嘅。因為他當時咧，我哋都神秘之夜都有提及過咧，就錢學森咧就喺美國翻嚟，咁啊美國咧即係有好多呢啲叫尖端嘅嗰種研究， 咁啊，包括 UFO， 其實佢識嗰班人全部搞啲嘢嘅，不過佢翻嚟佢冇講嘅。 咁佢咧就唔係佢 加州嗰邊啊， 唔係唔知嘅，因為咧佢知道咧就喺即係西方嗰度咧就將呢樣嘢咧變咗做一個軍事用途。咁佢咧就嚟到東方嗰時候咧，咁其實咧就知道中國有好多依啲咧以前叫神功。咁神功係好古老噶嘛，神功就真係 V1 啊嘛，佢將佢神功嗰樣嘢咧，就係變成咗有另一個好嘅 term， 叫特異功能，咁樣就將佢科學系統化咗佢。 咁啊有個平， 咁啊延伸啊咩嗰時，其實中南海裡面嗰度都有多咧，即係都係入咗去嗰邊，咁啊都係作一種用途嘅。 嗰時好犀利，因為我哋記得就喺八十年代打，即係中期打後咧，其實就嗰陣時有個氣功熱嘅。 係啊， 咁後來就因為嗰個政治問題啦。咁但係據我所知咧，而家喺北京咧就好多氣功師傅混雜喺度噶啦。咁你見啲領導人咁長命咧，我相信有啲因素喺後邊嘅。OK， 咁呢個我哋唔講啦。但係教授，即係頭先你講得咁 juicy， 咁我想問你咧，即係話。而你認見即係認識或者聽聞或者甚至見過嘅特異功能，誒舉啲例子嚟聽下係點樣咧？會 嗱，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呢好多時間咧，啲有好多呢啲老師咧，佢哋好低調嘅，就因為咧頭先你講啦，啲政治嘅問題嚇、啊，所以響呢方面咧，我哋唔提名， 梗係啦，梗唔講嘅啦。 咁但係有啲喺 YouTube 嗰度都放咗出嚟啦，係嘛？啲梗有噶啦。咁話我是但，咁林比如就 YouTube 講先啦。咁有啲老師係嘛？佢真係畫著張紙嘅。咁當然有假，亦都有真。 嗱，你啲魔術嚟嘅， 即係張紙擺度就 係著啦。咁你變咗喺我哋做研究咧，即係我哋見咗好多唔同嘅老師，即係佢做啲嘢咧，真真正正咧，有時你真係一眨眼一望落去咧，你唔知佢做乜噶。但你解釋唔到嘛。咁我哋喺我哋做研究就能唔能夠即係深層啲去明白呢個 phenomenon， 即係呢個事態。好簡單咧，佢因為我哋人本身咧，就即係嗰陣時北京，嗱我自己都係北京大學張廣寶教授。他是會長，我也是副會長，就是國家二級我們內丹道醫會。咁我哋喺上面咧都要去，嗰陣時我喺北京科技院，我都講過一兩堂。你睇過佢哋嗰啲全部嗰啲即係由嚴生嗰陣時已經做咗噶啦。佢哋邀請咗好多，我哋話頭邀請好多氣公司嚟咧，就全部用啲電阻，全部用嗰啲冚棒用 科學， 係用科學化咧，就已經測到嗰啲氣公司放出嚟咧。其實個個人都有嘅，但係佢哋嗰方面就比較高頻率啲啦。你明白 嗎？即係我自己就知道嗰就都唔係呢個時候，七幾年 係咯， 即係嗰時候係隔空，即係嗰個發功嘅時候，個電表白跳咯， 係咯， 個電表跳 嚇，係咯，咁就變咗其實就佢哋早早埋埋咧，發覺有兩個唔同嘅能量，大家都有嘅，一嚿石叫外氣啦，所以個外氣內發啦。但係你而家睇落咧，又點外氣嘅？點內氣又嘅內氣咧，就點內發咧？所以好多時間好，即係好 confusing 嘅，即係好咩？ 好混亂， 好混亂啊！但係問題咧，佢哋而家做到 data 咧，就主要就係個 electromagnetic field 啦，嗰個電磁場啦，人人都有噶啦。因為我哋個啲全部啲 neurosignation 啊，個 neurology， 我哋個全部中央神經系統用電噶嘛， 行電嘅 static 嚟噶嘛。係嘛？咁你變咗另外咧，就有一個 infrared， 一個 low frequency infrared， 即係個 heat 嚟嘅，即係個低頻率紅外線光。咁呢啲老師咧，即係無形中咧，佢嗰個紅外線光嗰個熱能嗰個能量係比普通人係強壯，所以佢係可以辣得著，係嘛？你明白？所以我哋喺我哋方面咧，當然我哋用科學化去解釋咧，就大家可以接受，同埋大家一齊去做研究，能夠將佢嚇。 即換言之，教授你講話，即係一個人佢可以隔空點著，即係會起點著一張紙會拿著咧，係可能嘅，科學上係可能嘅。 科學上係可能，同埋我亦都見過係有可能性嚇、嗯啊。但係咧，老實講咧，亦都有啲好多冇可能性啦，好多啲 V1 出嚟啦。所以就喺我哋方面咧，就有太多 V1 喺我哋做研究方面咧，我哋盡可能咧去證明。 擺開佢 係有呢 件事。我講個 case 俾你，呢個 case 我相信係好真嘅，即係真的，因為講俾你聽，我朋友係親眼見過，亦都即係佢冇講大話。咁就話説咧，有位喺即係中國嚟嗰啲，即係係做財經嘅。咁佢就表演過俾我朋友睇，就搣碎樹葉，握手度一開翻咧，個樹葉係可以切 即係係 完整翻， 完整翻。咁、但係有痕嘅，有少有痕嘅。 哦 ，OK。 咁佢就話咧，呢種咁嘅能力咧，係隨著佢個年齡咧而減細，直到一大咗就冇。嗯，咁你聽落去，你覺得可唔可能先？ 有可能嗱，嗱，我自己咧嗰陣時就而家講又去到2000年嗰陣時咧，2003、2004咧，我開始我練功，我由嗰個 physical 由一個身體的操練咧，將我身體裡面的能量加強了，因為我不是生出嚟的，有些朋友有些大老師真的生出嚟的，我練出嚟嘅啫。咁啊嗰陣時啊，咁啊擺，因為嗰陣時我響英國咧，咁我都有打武，自己都有個武館武術學校好耐噶啦。咁啊變咗我哋要學啦，咁我響鄭州中醫學院咧，跟阿高教授學正骨啊嘛。因為成日又打我又打 會打傷 噶嘛，咁所以又要學啲學啦。咁學完之後咧，我都俾人告幾次，話告話告就燒窿咗嚟，燒窿咗嗰啲鬼佬嗰啲皮膚啊，同佢做嗰陣時啊， 做 我唔知噶嘛，係咪？因為個 low frequency， 你個 low frequency， 即係你都得嘅，其實 個個都得噶，你都得噶，個個人都有，個人都有。 我哋先講你先，嗱你講個骨質係點鬧咗先？ 嗱咁我唔知啦，咁啊正骨啦，係嘛？咁正完骨啦，咁 OK 啦，冇事啦，咁啊。翻咗冇事咁，但系後屘咧就打電話嚟話：，哇！你做咩啊？我話冇咩事啊，我唔舒服啊。佢唔係啊，佢話我後面啊一打一打你同我辣到著曬，全部窿咗。咁我唔係啊嘛，哎呀我告你啊，乜啦咁。哎呀我話即係呢啲又試過幾次添。咁就變咗咧，喺我哋做研究咧，點解咧？嗰陣時我唔懂啊嘛，即係做得到，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得噶。所以佢個外氣內發其實就。老祖宗講的外氣就有兩種，之所以是什麼外氣了，如果剛才說度曬出來了，北京大學那邊的研究科學院博曬曬兩樣東西，電磁場和這個紅外線，這些是個人都有的了。另外呢就外面的大宇宙呢也都有這兩種的外氣嘛，對不對？那好像我們兩種大家就可以溝通，這個 frequency 就可以， 即是有些人能夠搭通這種氣， 我們操練就希望攞接收這些外氣，即好像現在我這樣，就因為呢我們說就tune個收音機而已，你tune不掂時之查查的嘛，你tune得掂佢 BBC 都收到了， 即換言之整個的即這一類的知識就是教你怎樣 tune 你自己這個 彩氣嘛， 彩氣 幾千年講過彩氣嘛， 即是 tuning stabilizing， 係啦，咪你 receiving 啊，係咪你明白？你 receiving 即係其實我哋將之所謂我哋嗰個，因為天人感應啊嘛，我哋個 sensory receptor， 我哋嘅接收嘅器官嗰個能量嗰個層次提高，將外面 咁我哋接收呢個能量嘅係邊一部分嘅身體邊部分？ 嗱眼啦，佢講到明啊嘛，天人感應嘛，天就係人體以外嘅天咧。人就人啦，感應嘅 sensory receptor 就感應器官啦，眼啦，所以我哋練啦，所以你話打燈光啊，我2000年之後咧，就我入唔到啲 disco， 我一入去咧，由嗰啲燈光雜雜雜，你有陣時睇嗰啲電視咧，佢打咗出嚟啊，佢 beware 係咪？因為嗰啲 flash photography 啊，佢一攞 flash photography 有啲咪即刻發羊吊咯，咁發羊吊或者抽筋嘅事，其實即係入咗自發功喎。咁就呢一個佢個 receptor， 因為個光線嘅問題啊嘛。 因為咧，你知唔知以前地鐵咧？我唔知，應該唔係香港嘅，就係有啲地方嘅地鐵下邊有啲燈。 係 啦，嗰度一閃咧，有啲人就 係啦，就去啦，咪入咯，係啊，即係個個人都得㗎。 最經典就係初期嘅比加超嗰套卡通片啊，佢因為佢閃光啊嘛，但係閃光嗰個頻率咧，夾埋個電視嗰個放嗰時間咧，就係賴爺有好多啲僆仔咧就睇下咧，突然之間好興奮咧，原來佢發咗癲，所以佢嗰時係告過嘅，係 啊， 即係出咗事嘅嗰個係， 所以佢 都係依個效果嚟嘅呢個 係咯。所以佢就嗱，我哋個 receptor 即係我哋個敏感器官啊，頭先講眼啦，所以佢睇日光，即係你望住個日彩日光個彩日氣啦，係嘛？講咗幾千年啦，唔係我講噶嘛，咁啊點嘅就係佢就 trigger 我哋個 pineal 啫嘛，所以後屘啲人又誤解咗，整咗個第三眼，又整個天眼，又搞咗迷信同宗教出嚟，其實就唔係，其實主要咧就靠啲光線去影響我哋開到我哋呢個肉弓個 pineal 攞啲單嗰啲單嗰啲。咪啦 ，Tony 嗰啲出嚟啫嘛，咁啊聽啦，我哋嗱又係頭先你講啦，就啲接收啊嘛，嗱我抄翻啲嘢俾你睇啊，你會中意啦。 我有個學生就讀嗰啲 cosmology 噶，喺 island 喺宇宙學。咁佢咧就唔知喺邊度抄啦，我都唔知佢送咗啲 NASA 佢直情上出面即係美國個太空學嗰度 太空總署 咧，係佢公開啲 file 仔咧，有啲 NASA 咧佢就應該有抄得到㗎，佢就佢因為佢讀嗰行啊，抄到啲收到啲 聲 係啊，係啊， 有啊，係啊，佢公開免費攞， 係啦係啦，咁佢又攞到，咁如果你需要咧，我抄翻出嚟俾你啦，好即係好得意啊，裡面嗰啲 vibration 啲聲，咁嗱呢個聲咧，嗱聲一入咧，又係個 pineal 咯。好啦，另外個香啊，啲香公啊，而家有好多時間啲香公咯。嗱，你俾啲香我咧，即係比較任何嘅有刺激，一個 stimulation 係一個刺激啫嘛。一索一啖氣，我入宮噶啦。就因為佢入到去咧，就入咗個即係呢個泥丸咯。古時叫泥丸啊嘛，而家叫 pituitary glands 啊嘛。而家係個腦下 垂體 睇一睇，唔係從我睇到呢個好流腦下垂體，係啦。咁啊， 佢有九個方位嘅。 係啊係啊，咁啊跟住你嗰個條嗰條脷咯。所以有時有啲人一食得太辣啲嘢，有冇樣嘢你好簡單即刻有反應啦。咁你食啲嘢唔掂啊，你都嘔啦，係嘛？咁就另外就我哋全部我哋嘅皮膚，因為呢個係最大嘅器官啊嘛，所以我哋個胎式呼吸，個個人都得噶。就我哋呢啲全部就所以佢先呢啲位佢點去練嗰個 sensitivity， 即係點去接收信息啫。所以佢全部之所謂氣功咧，就係一個人體科學嚟啫嘛。但係舊陣時就解釋唔到，變咗玄學。原之又原，眾妙之門，就變咗好多時間咧，但係好多誤解出咗嚟。咁而家咧，我哋呢一代係好幸運，因為咁多嘅嚇，有古時嘅知識，又有而家嘅知識。咁我哋應該就大家努力去， 應該靠教授你講我聽。 你做呢啲嘢， 我都係做學生。 大家共同 你講埋， 我啲學生哥， 我再問題問你啊。咁我哋頭先都提過啦。咁有啲人咁樣，佢哋。姑仔稱之為 X-Men 啦，咁我哋可能都覺得會有嘅。咁但係一班咁嘅人行埋集衝埋，會有啲咩嘢會發生咧？ 係呢個就一路我都想去做，因為我想嗱呢啲即係唔係咁講啦，唔係我行出去街唔見咗人嘅。係係係，即係呢啲即係而家嘅時代唔同舊時代啦。老實講，而家即係科技咁發達。信息咁快係嘛？咁係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即係我一路咧都有一個概念咧，就能唔能夠召集到呢啲咁嘅人？因為咧每個人，因為我哋即係呢個小宇宙啊嘛，區別大宇宙，我哋大家小宇宙係嘛？好似啦，阿陳老師咁，你將你個專門，因為好簡單嗰陣時我都同我個仔。大仔傾過，因為我大仔嗰時候就讀啲生 engineering 嘅，咁啊變咗佢咧嚇，我都同佢講就，因為每一個 notes 啊，佢有一個 frequency 噶嘛， 係 啊， 每個音符係啦，特別嘅 頻率啦，係啦係啦，咁啊變咗，如果我哋能夠控制得到咧，能唔能夠每一個器官亦都發出嘅個唔同一個能量，即係氣啊嘛，咁如果能夠真真正正咧。用靠人能夠將嗰個頻率校到正嗰個位置，你明白嗎？就將佢嗰個器官個接收個能量咧，能夠 tune in， 好似將嗰個收音機咁，tune in 咗啦。咁啊，跟住咧就等佢開個竅啦，即係開佢嗰、那個之所以竅門就嗰啲腺體啊，因為每個器官係嗰啲腺體控制噶嘛。咁變咗開到個單咧，荷爾蒙落嚟咧，咁樣去做醫病。所以即係應該咧，我哋所以研究中心咧就希望做得到。而家我都係做緊，一路做學緊，一路做緊咯。 咁你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就係譬如話你自己教嘅學生咧，佢由即係冇呢種咁嘅能力，佢開竅之後，佢有啲咩特殊嘅表現，或者有啲咩唔同咗咧？ 嗱，前嗰排咪有個學生，我叫佢打俾你咯，記唔記得？係嘛，佢。就啱啱玩咗冇幾耐，但係好多時間有啲學生咧，佢根本身已經有， 佢原本已經有呢種 gift 喺度，有種能力喺度。 係啊 ，gift 就我哋嗰陣時叫天人啊、真人啊、聖人啊，即係佢有啲人生出嚟就是，所以就係我喺我個論文啊，我 PhD 論文就講嗰個 animal instinct 嗰個動物嘅本能，因為我哋係動物嚟噶，所以我哋應該接收得到好多信息啊嘛。但係我哋人類咧。就後尾有個進化論咧，就搞到我哋啲動物本能咧， 冚唪唥冇曬。 最大鑊就係企起身啊嘛！ 係啊，就是、個最細個天柱啊嘛！有佢嗰個年嗰年，我哋由個動物四腳爬爬就係、是，而家將我練動功嘅全部就係練嗰條天柱，即係嗰條 simus pollicis erector 條脊骨嗰條骨就唔掂啦，就係嗰條筋啊，嗰條大筋將個人企喺度，所以我哋叫 homo erectus。咁但係當我哋咁樣企嗰陣時咧。人的腦在那裡，那就受了什麼？受了地氣，天地人，地氣的 gravity 影響，所以我們全部的演化論和我們動物呢、啊、就全部脫了節， 有了個分別了、 啊、比如我們應該有些順風耳、十兄弟那些嘛，夜光眼、啊、但這些記載了幾千年，全世界都有記載，不是只是我們中國。 我聽說這樣的，如果你擺得夜晚一多，你出來活動，其實你都有夜光眼的。 是啊，但是問題就變成我們能不能夠成立了一門學問，可以能夠用一個科學方法去訓練這些人才，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問題我想問 MC 人，就剛才教授說到譬如光，即係城市人咧，譬如我哋對聲嗰個敏感係咪一路減退緊？ 我哋接觸機器啊嘛，接觸機器係無可避免嘅喎。機器就係幫你做一啲嘢恆常準確啊嘛。咁、就只不過會唔會影響到情緒，或者直接影響到你？ 但係我發覺而家影響情緒好緊要喎。你喺街度見到即係啲噪，即係講到噪音咧，啲人係情緒失控。 我諗而家就係、是。視覺加聽覺，或者甚至乎視覺聽覺的所有嘢綜合咗，就已經成為咗某一套心理學的一啲準則。咁、我哋而家用的 social media 主要都是呢些產品嚟噶嘛。 係啊 係啊。咁都好正常噶，你日日食嗰啲營養，咁你間唔中就會 縮縮地、縮縮地， 就會有嗰啲即係正常的反應咯。 係啊， 消化過程嚟嘅，我個理解。只不過咧，就而家對於視聽的掌握咧。是我們是跟以前的有少少不同的，現在不是很講啟發的。因為我個人經驗就是，譬如我發現了自己有喜歡玩頻率之後呢，就跟機器玩機器之後，人們說、你都搞亂了機器，就跟地方玩、之後就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就跟個現場的場所玩，譬如在個場所玩個場所裏面的回音點、在那一個點裏面再去做的聲音會出現什麼、我又試過就、現場的人聽到，明明你一個人入去就聽到成隊，有男有女，成隊樂團唱歌，即係聽到，其實聽到即係超過一把聲音啫。喺我角度， 即係揾到個能量場啊，嗰、個地方 好簡單， 佢個 solo point 係啦。我去做 overtone chanting， 即係我嗰、那個、套唱歌就係一個人發出一把以上的聲音啊嘛。咁、再喺一個有回音嘅地方，再加上準確啲嘅幾何，咁佢 bounce back 彈來彈去，就變咗一部。acoustic 嘅機器就有曬啲聲音，又或者又變翻轉咯。 去歐洲嘅教堂你就 係基本上所有宗教場所就仲用個回音嚟話俾你聽有啲嘢啫。 誒，中國個天壇都可以 細膽啲嗰啲咪以為有嘢咯，係啦，做音樂嗰啲就知道係計算咯。即係其實基本上，譬如香港我都試過，譬如沙田萬佛寺有個月溪禅師殿，佢一間其實一間完全正方形嘅玻璃窗屋。咁只要喺裏面做啲聲音點都回音㗎啦。 跟住嗰個池嗰度嗰個挺㗎嘛。 係啊，只不過去到係原來我個經驗就係原來喺古代啲人已經揀咗某啲地方做，咁我就開始就係點樣去感受翻，譬如幾萬年前啲人揀咗喺嗰個地方做啲乜嘢儀式，而當其時佢哋嘅聲音表演係做緊啲乜嘢咯。我哋冇得還原咧，又冇錄音技術。咁但係後尾做咗，發覺其實嗰個錄音技術就係建築嘅幾何。他根本就已經知道在起到那個地方咁樣噶啦，其實啲基本幾何嚟嘅，好多都係。咁只不過係啊，有個人喺揾到那個點嚟做那種聲音，咁現場出到嚟嘅嘢咧，就喺唔使機器輔助下出到啲我哋平常經驗唔到嘅聲音經驗。 所以他呢度講就話點解喺呢個地方度會有神秘經驗？ 係神秘經驗，但係就。就人人都得嘅，其實 有個好彩咧， 企喺嗰個位咪得咯。 就係嗰個地方留翻到喺度。 係有啲係啊， 嗰個建築咁啊，有啲可能即係覺得佢冇乜嘢特別咧，就喺古老咧就拆咗，就唔知道佢原來有依種功能喺度。 係啦，甚至乎佢呢一啲咁嘅簡單嘅圖則啊，或者呢啲建築啊，佢用嘅我發覺係同石頭、石材好有關嘅，同 mineral 有關 ，mineral 儲聲音好好多嘅， 同木都有關。 係 mineral 仲犀利。 所以就 佢有嗰個工人嘅嗰個手工，嗯，但係嗰個好緊要，嗯， 所以就嗰個五行啦，我哋嗰陣時叫五行樂咯。咁，嗯，其實全世界咧，即係有啲 grid lines 啊，所以我哋叫地龍啦。我哋老祖宗講咗好耐噶啦。咁，嗯，之所以而家啲風水學咧，其實就係有噶，嗯，因為係其實就係我哋地球嘅磁場，因為裡面唔係淨係磁場，有好多唔同嘅能量啊嘛。咁，嗯，舊時古人都話，就正舊時我哋係動物嚟噶嘛。咁，嗯，變咗我哋接收嘅信息咧，就比較 敏感啲， 敏感好多。嗱，嗯，呢個咧，譬如大地震咁啊，前嗰排海嘯嘅，嗯，日本大海嘯啊。咁啊，另外太平洋嗰度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未有個島啊，嗰啲人啊，冚唪唥走咗上去最高嗰度，咁報道曬啦。咁，嗯，佢變咗全部嗰啲動物，即係啲動物全部接收，全部接收。 有感應嘅， 係咯。咁嗱，好似嗰啲人喺個島嗰度，咁佢哋冇咁多電磁波啊，我哋冇啲 cell phone 啊，或者係嘛？所以佢接收信息就比較方便好多。嗯啊，但是因為我哋進化論咧，我哋就冇曬呢啲咁。 係，嗰啲就係文明嘅代價，即係你嗰個工業啊，你嗰個科學越發展咧，人呢個本能咧就越嚟越 係咯。所以 衰退， 我哋練功就能唔能夠將呢個動物嘅本能由我哋潛意識裡面勾翻出嚟，嗯？但有啲人唔使勾已經出咗 啦。嗰啲 就是，要控制啦。所以我哋就要控制啊，就算你掂啊。所以出事啊，好多時間啲人就係出事啦。你幾千年就老實講就，所以即係大家唔好玩啊，氣功唔玩得噶，就咁嘅意思啫。 呢個又係有一個好大嘅感受就係，好多人相信呢啲係自啟，咁但係咧就覺得唔需要師傅，唔需要學，因為自啟。咁但係我嘅理解就係我哋啲師傅一路教育就係。是自己，但是出了事的時候問誰呢，嗯，就是出了事的時候，嗯，由一些有經驗的人在你未出事的時候已經結集了一些經驗，那個就是教育，嗯， 那很多時候我補充一句跟大家、啊，聽眾講，因為聽大家聽過了，是不是又走火入魔又走偏又可能會出事，但是在我即是我做了這麼久研究想跟大家講這回事是有的，但是你第二個問題就是怎麼會發生呢，即係如果我哋知道點會發生咧，我哋可以防範啊嘛。嗱，好簡單，好啦，譬如個腎有問題，嗱，嗰兩個譬如個腎啦，咁嗰陣時咧，有腎嗰啲腎丹啦，係咪叫做個腎腎咁啊？腎神醫可以，咁啊，後屘就有好多啲老師啦，咁啊，搞咗啲又啊，又請翻啲神翻嚟啲咁嘅嘢咧。其實個腎唔係嗰個腎，唔係神靈個腎，個腎係精神個腎。咁啊精神，咁啊變咗某一種單，即係而家知道咧就荷爾蒙咧，荷爾蒙啊嘛。咁好簡單啦，比如你個 adrenaline gland 你上面個腎上腺放單啦，去調理呢個腎噶嘛，對唔對啊？咁即係個單只係無意中就係嗰個荷爾蒙腎上腺啦嚇。好啦，咁你變咗咯，好啦，你開咗嗰個單，你開咗個竅，佢得啦，佢放到單出嚟同你調理呢個腎個功能係好事，你唔識收， 嗯。 你不識收或者你以為收到，好啦，咁你就 OK 啦，冇啦，即係咁。哎呀，大戰姐啊，嚟啦，好啊，喂，夠鐘食飯喎，開會啦，喂，走啦，哎，唔好嚟啦，佢哋識唔識聽啊？聽唔到，嗯， 繼續嚟， 佢一路喺度滲，係咁滲，因為個單出緊嚟啊嘛，即係荷爾蒙出緊嚟，咁你又唔識刪喎，嗱，你揾杯水啊，你擺啲雪梨啊、啲生果落去啊，你喺度嘔咯，都難啊。你何況嗰啲荷爾蒙係 biochemical 係生化作用，佢係咁慢慢同你滲，滴一滴一滴一滴係咁滲，你嗰啲細胞唔爛啊，冇可能噶嘛。咁，哦，你細胞爛啊，咪 cancerous 咪 cancer 咯，係咁簡單。 咁呢個係咪解釋到點解有啲師傅都好早有病？ 唉，我都同大家講啦，我見好多大師死，我見好多醫生死。亦都見到好多同學喺度玩下 V 玩 V 嘅戇戇死，所以點解好多人嚟同我講話阿梁教咩？你咁 passion 嚟㗎？點解你咁 passion 嚟咧？passion 嚟， 即係你好多嗰個 熱心， 係咯係咯，就因為我真係見到人死嘅，你哋未見過人死嘅咋，就係因為玩喺度玩火，喂，大家喺度玩火呢個好事係嘛？問題啊，喂，喺隔離擺盤水先啦，咩事啊？淋落去熄火啊，救火，你完全都冇啦，所以好危險，所以我同大家講咧，即係。 大自然的力量實在太大了，我們這個小宇宙什麼都不懂，小心啦，大家小心， 要有個協調， 是啦，要控制得到， 平衡 一定要控制得到個 balance， 是這個意思。 好啦，咁我哋第一節就完啦，咁第二翻嚟咧就即系教授會講講咧，就係動工同埋靜工嗰個分別啦，好嘛？ 好。